哇！你真係醒目喎、啊，你真係，你真係一句當我唔知道，我真係嗰陣時候真係話，大佬你唔好唔知喎、啊，應該咁答喎、 啊。等佢三番四次叫你唔好收肥佬禮錢喎、 啊。開會嘅會議記錄咧、啊，你話開個會啊嘛？ 係 啊。 佢成日话开个会啊嘛，梁国雄、陈伟业同我同佢喺度攞个会议记录出嚟、嗯，我哋每一次都有会议记录噶。黄毓民攞个会议记录出嚟，几时我话过唔收肥佬礼钱？仲有你不道德嘅一样嘢做在于乜嘢？你明知收完之后你又使、你话三番四次唔可以收肥佬礼钱嘛？我当你啱、我当你啱，拎翻嚟啊！拎翻俾社民连嗱，陶光而家唔系主席啊，俾阿长毛啊， 啲钱由佢立咗嘅咩？ 喂！唔系边个走五区公投嘅数，五区公投我哋使咗三百几万成个社民连，唔靠肥佬礼嗰一百万，你黄毓民咪自己去扑水翻嚟先？仲系你当阵时嘅党友陈伟业叫我去揾李柱明，李柱明都冇正式话俾我听嗰啲钱系咪肥佬礼添啊？好似，不过有钱梗系收啊，大佬唔使找数啊，大佬我系主席，你唔系主席啊，哥。仲有离开社民连去咩奥斯陆？讲长毛密会嗰阵时候已经五区公投完咗㗎喇。真正五区公投收嘅钱系五一六公投之前收嘅所谓嘅100万。两样嘢系冇 causal relationship, 冇因果关系㗎。仲有唔系我同梁国雄长毛去见黎智英㗎。系分别喺两个唔同场合里面撞到黎智英㗎。我哋冇密会过喂。大佬讲完一次又一次，我都有 Q 得嚟嘅，系咪先？你奥斯陆系几时啊？即系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 系 2010年12月9号， 12月啦。嗰阵时候佢已经酝酿退出社民连啦， 吓 同物会有乜关系？同收嗰笔钱有乜关系？嗰笔钱神早收咗啦。 佢收咗嗰笔钱，咁你哋又物会咗，咁、就夹解， 所以亦都系第二 理由啫。 第二个事实嚟，第唔知第四、第五个事实错误。嗰笔钱唔系建奥斯陆收嘅。你将两样嘢拉咗时间关系啊，其实跟住以为系因果关系啊。 系 仲有你退党嘅时候写嗰三个理由，冇一个系呢一个理由啊。哈！你真系估话，因为 Fox 爆咗肥佬礼出嚟喺我哋区议会选举之前，你先至攞翻嚟讲啫嘛。 即系佢系顺理成章就攞个理由出嚟讲嘅啫。即系佢自己本身就已经谂住走啦，但系啊个心里边啰啰挛。 佢讲嗰时候嗰三个退出嘅理由，点解你冇写啊？如果你认为呢个系咁严重，唔可以收肥佬礼钱，第一你攞会议记录出嚟啦。第二，你點解唔 put forward 呢個理由啊？係咪嗰陣時佢講咩三個理由啊？就係燒烤嗰時候夜雨任亮希話點解 釋放馬出嚟？ 註冊有限公司，佢覺得冇經過佢老人家。係咪第三個理由就話我喺追擊民主嗰個問題上面曖昧啊嘛？你得三個理由啫嘛？幾時候加咗個奧斯陸嗰個理由啊？你離開社民連，關佢嗰樣嘢咩事啊？同埋係真係2011年啊！区议会选举前啊，区议会选举系几月啊？11月，唔知系九月十月嗰时候啊，先至爆出嚟噶。佢先攞嗰样嘢嚟讲嘅，屌呢条友真系。 乜？但系我谂佢都几好嘢喎，佢记性几好啊，每次 唔系佢记错晒咯， 唔系啊，佢记佢自己讲嘅嘢啊，佢记佢自己的 excuse 啊。 佢由头到尾错， 但佢 excuse 获到新嘅，你会见到、 主席又唔系佢 ，OK。收嘅钱嘅时间又错，个数目又错， 系 几个会面嘅时间亦都系乱讲。 唔系你讲过噶嘛？点解个数目错？就系因为收咗100万之后，咁另外攞多100万出嚟屈你啊嘛，可以。 咪咯，你要屈人用乜嘢？唔系我，所以我咪话咧，呢次我系唔会再讲噶啦。我不如俾律师信就算啦， 直接俾律师信，唔系或者叫佢上嚟直抽好唔好？ 都得。你咪攞啲单出嚟啦。嗱，个 burden 落铺喺你黄毓民度啊，200万。 系 你讲啊嘛， 系 你攞 building 个 proof 出嚟啊， 嗯， 你攞 proof 俾我， 嗯， 我话俾你听几多号收啊， 嗯， 系咪？你梗系唔知啦，你大佬你又唔系做财政，你又唔系做主席，系咪先？ 普通 跟住你话我哋开会倾过啊嘛， 嗯， 攞会议记录出嚟， 嗯， 攞出嚟，边个三申五令写咗话唔可以收黎智英钱？喂，只要冇条件支持我五区公投运动，我理得嗰个系刘梦红定系？黎智英啊，大哥，咁、当年你做主席嘅时候，你收刘梦红钱咧，跟住同阿牛喺度拗数，系咪？ 吓， 因为阿牛带佢去噶嘛，阿牛同佢一齐去噶嘛，咁咪拗数咯。

個聖地都覺得喺東耶路撒冷 啊，猶太教啊、基督教啊、 回教都係 回教啊，都喺嗰度噶嘛。其實 唔係，所以佢咪舊城區而家分咗幾忽咯。 係 啊，係嘛，各自有即係自己嘅範圍噶。基督教、天主教同東正教咧就攞另外一個即係聖殿、啊。 西耶路撒冷係 係嘛，大家都係分開管理咁樣。其實一路以嚟以色列嗰個做法咧，就係、是、背後喺美國佬撐嘅。而點解美國佬會撐咧？其實你要講翻轉頭啊。就是因为当年其实犹太的所谓的复国主义 是 是、啊、 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实已经是发生是、啊、就是因为他犹太人是散布在整个欧洲二三千年来其实都未讲复国的即自从被这个即可能是罗马帝国即歼灭了之后一路都在这里游运世界各地但是欧洲那时候呢是有好似有排華咁嘅情況，就係、是、排呢一個嘅猶太人。 嗱，佢同即係華人有咩即係有咩相似之處咧？第一樣嘢，佢做 生 意 好叻。 第二就係、是、其實咧，佢係唔會融入當地嘅一個主流社會，佢有自己嘅嗱，中國人去到外國就有自己嘅即係唐人街 啦。 喂，但係其實佢自己本身猶太人咧，佢自己猶太教咧，有自己猶太廟啊，或者其實猶太社區啊，而且佢自己本身佢哋有自己嘅猶太律法啦，係咪？而且佢事實上猶太律法啦，喂，佢成佢自己。本身鼓吹嗰個 discipline 咧，其實又真係好有利於做生意嘅喎、 哦。你唔知最初話所謂復國啊，呢、這個諗法唔知好似揾條友寫個書嘅咋？ 係 係 啊，係嘛？第一次好似開個大會嗰時候啊，唔知係十九世紀尾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咧。 十九世紀尾，因為當時原來係喺法國嗰度就發生咗呢、這個德雷福事件，就是、一個法國嘅軍官咁、就被控係幫德國做間諜。咁點解有咁樣嘅原因？係因為佢係猶太裔。 佢初時復國個目標都唔係諗住咧，就喺而家個中東咁敏感嘅地方復國。佢諗住求其咧非洲咧揾個，因為佢包有錢嘛，佢哋買個地方咧。我唔記得好似係咪烏干達， 係咪即係等於放逐自己啊？哥， 唔係喎， 但烏干達佢啲天 咁，起碼唔使我哋散落喺歐美嘅時候，我不斷係俾人排擠啊嘛。 係 美國會好啲，因為佢個政經勢力都喺曬美國。但喺歐洲嘅時候咧，諗下跟住第二次世界大戰，你即係希特拉走去屠殺呢一個嘅 猶太人啦、 啊，猶太人嘅時候，喂，所以你第二次世界大戰，你成立咗聯合國之後，其實大家都係好同情呢個猶太人，希望佢揾個地，唉、你不如你即係揾個地方，俾翻個地方你啦。 但佢個 mentality 好似香港，即係回歸之前，好多人話諗住喺澳洲度買塊地建立新香港咁樣噶嘛。 所以咧，呢度咧就帶咗嚟第二個問題，點解會形成今時今日嘅即係以巴衝突？就係、是、因為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咗聯合國，當陣時嘅聯合國就係美蘇都撐。是立國嘛， 是 啊，就將巴勒斯坦同埋呢個以色列係界開嘛，諗住就係、是、即係猶太人有猶太人嘅地方，巴勒斯坦人有巴勒斯坦嘅地方，所以唔係淨係宗教衝突嘅問題嘅。有啲人嘅講法就係話，其實猶太人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係不斷湧入緊巴勒斯坦呢個地方，而嗰陣時候英國托管噶嘛，嗰陣時候都未產生咁大嘅問題。 唔係，但 係而嗰陣時候佢係好少人嘅咋，越湧係越多啊， 反客為主， 因為你歐洲排呢個猶太人啊嘛，係咪？所以你歐洲係一個好重大嘅責任喺度噶。好啦，當你聯合國即係通過決議案嘅時候，你又衰喎。你諗住即係猶太人呢即係會全部蜂擁返晒去而家個以色列嗰個地方嘛，你畫多咗啲俾佢，好似話畫咗 55%， 佢人就少啲嘅，即係佢有預估嘅，佢 predict 跟住好多猶太人湧入去，所以佢咪畫多啲俾你囉。 但係同時間即係佢自己本身 咁巴勒斯坦人就反而反對啦，跟住你阿拉伯世界梗係反對啦。 咪但係同時間佢個 social welfare 就其實係非常之唔公平㗎嘛。佢自己本身立咗國之後呢，佢對待呢啲巴勒斯坦人嘅原居民呢，佢哋自己本身有另外一套制度。嘩，即係其實你 apply 一啲房屋又好啊，即係其他啲即係醫療保障又好啊。喂，其實你相對於即係即係呢啲以色列人嚟講，即係啲猶太人嚟講，其實就係好唔公平㗎。 所以唔 二等公民嚟 嘅，唔係淨係宗教衝突咁、 啊， 即係唔好淨係講東路耶路撒冷，我哋再攞、一忽嚟講一間，最主要就係政治上係國際政治上面嘅衝突，大家都係爭緊呢個地盤， 係 係啊，跟住種族衝突就係因為你成個阿拉伯世界，以色列係四面受敵嘅，完全係， 係啊， 所以佢一立國嘅時候，你諗下當年唔知五幾年，我唔記得咗啦，咪幾個地方。 一齊開佢拖， 佢哋全部同佢開拖。 同埋就係以色列咧，其實佢自己本身某程度上咧，即係其實係咪都係幫歐洲或者英國啊、法國都係即係看守住呢個蘇伊士運河咧，都係。 呢個係其中一個關鍵。 係咯，呢個係重要嘅，即係現實政治嚟講係 嘅， 其實。 咁而其中一場佢打呢個埃及嘅時候，就係因為你封鎖蘇伊士運河。 係啊，就係咁啊嘛。係 咪？嗰個亦都有經濟因素喺度啦。係 啊。 所以你話完全賴呢一個嘅哈馬斯嘅激進抬頭，就係因為你以色列一直都唔肯讓步嘛。 嗯。 本來2000年嘅時候，你記唔記得當陣時嘅拉賓同呢一個嘅阿拉法特已經係握手言和。 嗯。哦，當時攞埋諾貝爾和平獎添。 由自治准备是即是建国的了。 嗯 嗯。 就是因为你以色列就是要跟着讲返嗰个不律就是争东耶路撒冷的问题。 嗯。 争东耶路撒冷的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那个是一个宗教圣地嘛。个个都认为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地方嘛。 哎、 我想问你两个一个问题，你不知道耶路撒即是现在以色列的首都是哪个？ 特拉维夫咯。 错。原来以色列的首都呢就是耶路撒冷。 喂，但 佢80年代咧，原來以色列自己宣布咗自己嘅首都係呢個耶路撒冷啦。 好似 Vicky 都仲係呢個特拉維夫嘅喎。 係冇人知啊，因為點解國際上係唔承認啊？有幾可一個地方，我哋定嘅首都係北京又好，南京又好，人哋都會承認。